所以我对收音机前眼底出血的朋友来讲一句话，当你还在为是吧失去一棵小树而痛哭的时候啊，你后面那整片的森林呢可能就被人伐干净了。所以眼底出血的人预防眼底出血它的重要性远远不及预防脑梗预防心梗的重要性。因为人即使双目失明了还能活呀，但是心梗了人活不了，中风也有生命之忧啊。所以这个时候下象棋的叫什么，叫舍车保帅啊，是吧，你为了保一个车被人将了军，那叫满盘皆输。所以命比啥都重要，所以养生的时候我们也要分清重点啊，眼睛毕竟是个器官，是吧，你是舍眼保命还是舍命求眼，命都没了眼睛还能看吗？他也看不见了。所以孰是重中之重，这个大家要分得清楚啊，分得清楚。这样一来呢，黄斑变性讲了，视神经萎缩讲了，眼底出血防中风的重要性讲了，第四个说网脱，视网膜剥离啊，为什么会网脱，是吧，其实网脱呀跟人得腰脱一个道理啊，错位了，腰椎一错位腰疼压迫腿走不了道或者走着不舒服，网脱呢是吧，网脱呢哎，也是视网膜脱离了，是吧，就好比啊你写字儿，你铺到一个平整的桌子上你写，和你把那个纸铺到一个石头上写，你画直线能画直吗？它画不直，因为它平面不平整了，它疙里疙瘩鼓包了。所以网脱的人会出现视野的缺失，网脱的人的早期还会出现什么呢，一个电线杆子看弯弯了，是不是啊，一根电线杆子看两截了。所以中国人有句老话叫眼见为实，而对于网长在人的身上，人不犯错不会得病啊，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们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之后，我们就些许啊增加了些许对医生的理解啊，不要老埋怨吃药不好啊，找大夫不好啊，你有能力别得病啊。我说实话不是抬杠啊，记住了，我们得病的病人是去求人家医生帮咱，是吧，你一定要求你求那个人一定有神仙之功，不过分吗？所以既来之则安之。所以什么样的人才能不得病，什么样的人才能健健康康的，一个是少犯错不造病，二一个是我们得了病我们尊重医生配合医生，是不是啊，你反过来呢，你给我治好了，你治不好我要了你的命，哎呦，强盗的理论啊，强盗的理论。所以啊我们作为科普性的知识，我们就一定要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病人和家属，不是所有病都能治得了的，别把医生当神仙啦啊，人得了病要有一个平和的既来之得安之的这么个心态，你才能公正的对待你自己，你才能公正的对待医生，你对自己公正了，对医生公正了，我相信是吧，老天爷啊对你那病他就公正了，是不是啊，哎，只此而已。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 10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即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 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影响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 鲁石建广婶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诸多慢性疾病，哎，尤其是多病在身，是不是啊？都说虱子多了不怕咬，是吧？那你那虱子呀，是太心慈手软了，是吧？这病多了人难熬，是不是啊？一个叫多病在身，一个呢叫久病缠身，是吧？什么是病？病就是病邪，是吧？原来有那么句老话啊，说久病成医。我说久病成医就成了庸医了，为什么呢？病是坏东西，是吧？你病的时间久，它不像你当兵啊，你说我当的时间久了，我有作战经验，由新兵变老兵了，是不是啊？我熬日子，我是不是也能熬个官当，是吧？得病不一样，是吧？你病得的年头多啊，没治好，只能说明你正气亏，是不是？所以久病成医，成的都是庸医，是吧？啊，我高血压得了20年了啊，我知道怎么吃药控制血压。我说可拉倒吧，10年得冠心病，20年得脑中风，啊，得病没有得出来经验的，别拿失败当经验，是不是？还有那失眠的啊，我失眠年头多了。啊，我有经验啊，什么时候吃安定，怎么怎么着？我说那都是糊涂经验，是吧？你按照错误的经验去办事儿，这事儿就越办越砸锅，对吧？啊，所以告诉大家，成功方为经验，是吧？所以说，多病在身，久病缠身，哎，这样的人一到冬天。哎，就到了什么呢？哎，有的时候就是生死关头了，因为冬天是什么呢？是慢性疾病加重的季节。那么在这诸多慢性疾病当中，最要命的是什么病呢？哎，中风。啊，中风，人百病，首中风。中风啊，狭义上来讲，就是脑中风，是不是啊？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嘴角流哈喇子，是吧？哎，甚至呢，有些爱做表面文章的人，啊，把中风分成了什么出血、缺血，啊，无稽之谈，啊，中风只有一种，就是缺血。说不对啊，还有脑出血呢。啊，脑出血是血多了吗？脑出血前必有堵塞，它如果是畅通的，那血为什么不沿正道走，它偏走邪道啊？是不是啊？哎，为什么有人那个有高速公路不走，他偏走农村道啊？高速公路收费，是吧？就不想交这个钱，所以走农村土道，不就这么个道理吗？是吧？所以脑出血前必有堵塞，你正道要是不堵了，它能从旁道出来吗？所以脑出血非出血型中风，还是缺血，前面堵着供不过去血，旁道这血出了，血行经络之外，离经之血死血，这块还是出现了缺血。所以中风就一个道理，叫缺血啊，绝无什么出血缺血之分，那都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乃无稽之谈也。所以看什么事儿，你看本质，是吧？那么原来说脑中风就是脑缺血了，供血堵塞了，血管意外了。那么广义上的中风呢，指的是一切心脑血管意外，所以广义上的中风就不光脑可以中了，眼睛也可以中，是吧？咱们前段节目讲眼底出血失明了，怎么着？眼睛中风了， 啊，眼底为什么出血？有糖尿病啊，啊，眼底动脉硬化呀、啊，哎，告诉你，给你敲响了脑中风的警钟了。所以，糖尿病得眼底出血，你是到眼科，还是到心脑血管病科？你是在那儿啊，玩命的救那个眼睛，还是防将来的中风偏瘫，或者是心梗没命啊？所以呀、啊，凡事还要入木三分，看它的本质。这是眼中风，心脏中风呢不用说，轻的叫心绞痛，叫一过性缺血没堵死；重的叫心梗，堵死了，是吧？再严重呢，心脏病的猝死，是不是啊？这回不光是心脏缺血了，啊，心脏小命玩完。你这个发动机停了，这部车也就报废了。那还有什么中风吗？还有腿中风，是不是啊？这些年比较多，是吧？下肢动脉闭塞症，腿上的中风。还有吗？肠子上的中风。没吃什么呀，突然肚子疼，到医院检查，肠坏死了，是吧？来得及时，把肠子割到一段，人把命保住了。什么原因？是肠子堵了吗？肠子没堵，肠子堵了叫便秘，是不是啊？哎，什么堵了？给肠子供血供氧的小动脉血管，肠系膜动脉堵了，是不是？哎，这个叫肠中风，结局就是肠坏死，救的及时切肠子保命，是吧？你救的不及时呢，是吧？出现了弥漫性的 DIC， 急性的什么呢？肠黏膜的炎症，急性的坏死型的肠炎，是吧？弥漫性血管内凝血，那都是绕命的病，是吧？所以由此可见，中风无处不在，是吧？所以中风这个病啊，很难预防，啊，很难预防。眉毛胡子抓一大把，啊，哪是重点呢？啊，摁下葫芦起了瓢，哪块都能发作，怎么办？老话说：“难者不会，临危莫乱。”是吧？越是难治的病，这里边越有简单的道理，是吧？告诉大家，刨根问底啊，问中风是咋形成的，是不是啊？心脑血管意外也好，心肌梗塞也好，下肢动脉闭塞也好，可见中风离不开血管、血液、血压，离不开这三条。所以呀、啊，只要找到是什么让血管堵了，是什么让血管逐渐的堵塞，发展到突然的不通，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全面的预防中风了。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我们节目开始那个现代医学对中风的定义啊，心脑血管突发性意外，突发。什么叫中风啊？突发，是不是啊？你人搁道上走着呢，忽然被一个风吹着了，你上哪防去？是不是啊？你要是被车撞着了，你还能防？你看那车过了，你离它远点，是吧？不行，你躲电线杆子后面，你就碰不着你，能看着，风你能看着吗？你看不着，突然间刮过一阵风，你上哪看？是不是、啊？所以中风重，突然发作。突发性脑血管意外，什么叫意外？意料以外，不知道啊，是吧？意外吗？啊，一点也不意外。你十年高血压得冠心病，20年得脑中风，你糖尿病和冠心病是等危性疾病，你糖尿病都10年了，你突然发个眼底出血，意外吗？哎呀，儿女得了。发现老人得这病很紧张，我说紧张什么？ 情理之中的事儿，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所以啊，我们来学习养生防病的知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的心态啊，是人的心态。那既然中风是突发性心脑血管意外，突发我们解释了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是吧？哎，那么中风它又无处不在，因为有血管循行的地方就可能造成堵塞或者出血或者血管破裂。说那怎么防啊？防患于未然，解决血管、血压和血液层面的问题。所以呀，预防中风在冬病夏治的健康课程当中，我给大家讲的是中风康复八法，讲的是怎么点穴，怎么这个按摩啊，怎么进行肢体康复，怎么进行功能锻炼，这是我们夏天讲的啊，学以致用。好多人折腾一夏天，诶，活泛了，是吧？轮椅扔了，拐棍扔了，自理了，是吧？冬天呢啊，咱们毛人大漠冬天照样磨的，这些没有用，因为冬天按摩会加重病情，因为冬天中风锻炼会诱发二次复发。你说我如果给你讲冬天怎么按摩怎么锻炼，你一折腾你犯病了，你是感谢我你还是骂我呀？所以冬天的中风是什么呢？和谐拯救危机，稳定压倒一切。所以中风是你治好的吗？不是，是养好的啊，打铁还需自身硬，是养好的。所以冬天防中风，我不讲你怎么好，是吧？不讲你怎么点穴锻炼，我要给你讲讲如何内调五脏，如何让中风的康复水到渠成，是不是？那么还要从我们患中风的病因的根源和重点说起，血压、血管、血液，是吧？那说和心脏和大脑是不是没啥关系啊？啊，心脑既是受害者，有时候他们又是什么呢？哎，犯错造成这一切结果的元凶，是不是？心梗，心梗为什么会发作？本来是个隐匿性冠心病，一劳累了开始发作心绞痛，平时不犯病跟好人似的，到医院做个心电图没查出来，背个24小时心电图也没查出来，哎，这大夫较真儿，说咱跑平板吧，说啊，逐渐增加运动量，跑平板跑步机，哎，运动达到一定负荷，啪，把心脏病勾出来了。钓鱼吗？这心脏病一犯，突发性心梗，人死了。没查出来的时候是个活人，是吧？偶尔发作，劳累发作，查出来了是个死人，有用吗？对吧？所以有人说科学呀，科学很重要啊，有时候迷信科学害死人，是吧？害一位吗？肺上有个早期的肿瘤切掉了，哪也没转移，是吧？害怕呀，是吧？跟我说话的时候也不敢说肿瘤啊，我肺上长了那个东西，一听就明白了，人避讳咱也别说啊。哎呀，后来给我化疗啊，给我化的头发也掉了，又拉血又吐血，化一半我就受不了了，我说你怎么不接着化， 啊，受不了了，回家里养着，一半药都没打。我说坚持化吧，化完了就同归于尽了，是吧？那有的人还认为这病人不配合治疗呢，配合吧，配合完了人财两空。所以说呀，治病也好，养生也罢，人一定要明理。明什么理？你治病打针吃药，你保健，你养生按摩吃保健品，你最终是为了什么？是吧？人性化，就像人活得舒坦自在，所以叫生命高于一切。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是吧？我尊重人的信仰，人不能活得行尸走肉，人应该有信仰。但是当这个信仰是干什么的？有的人说是为了拯救灵魂，没错，就是让为了人活得更舒坦。但是当你偏听偏信某一种东西，让你活得不自在，或者让你为此而得病了要命的时候，那你信那个东西就是害你的，就成了迷信了。所以人最后要信什么？要信善良啊，中国老祖宗传下来的叫要信因果，有原因就有结果。所以有人说因果是封建迷信，那照你那么说，做坏事儿，是不是啊？抢劫的、杀人的都得能当官，都得有福报呗，都能发财呗，那都当强盗去了。所以人类社会不然到发展到什么情况，不管呢科学进步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明确一点，人是要有良知的，哎，是要有善恶观的，哎，所以啊，这个什么善恶终有报，它不是迷信，它应该属于哲学的范畴，是吧？属于一个人的道德观的层面的问题，啊。那么说到这个因果，那么落实到中风这儿，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所以呀，如何的防微杜撰，啊，防微杜渐，啊，高血压是中风的罪魁祸首，低血压是中风的隐形杀手，糖尿病是中风发作的先头部队，是吧？颈椎病是中风的突发性的诱因，是吧？你看看，所以啊，我们如何的来了解这些中风病因是如何的破坏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造成循环瘫痪，引发中风发作的呢？哎，那就需要我们了解常识的生命的一些知识。啊，什么是生命的知识？吃饭睡觉，是吧？心情好坏，喝酒喝茶，走路锻炼。那其实中风的预防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我们要来给大家说这个中风了。因为中风啊，秋天是伏发期，那这个冬三月呢，啊，既是伏发期又是加重期，所以这个季节讲中风的预防保健与康复啊，可谓雪中送炭。那么冬病夏治，春天夏天的时候说中风呢， 还是帮助中风恢复后遗症，是不是啊？哎，那个时候叫锦上添花，是吧？雪中送炭的事儿啊，不好干，是吧？我以前给大家打过这个比方，有人来防中风，是吧？大冬天的，啊，听广播都听了大半年了，大冬天下决心，终于买上保健品，刚到家，刚一吃，中风了。是吧？于是家人就开始埋怨，你看不让你吃保健品吗？吃成中风了吗？我们心里明白，这都哪根哪儿啊，对吧？哪个保健品能吃出来中风的，是吧？只能说明什么呢？你中风防晚了啊，你中风防晚了。就像那个医院抢救病人一个道理，抢救及时的能救得回来，抢救不及时的，即使神仙来了也没招了，是不是？所以呀，防病治病贵在一个早字，都说早，是吧？你不得病让你打针挂滴溜你乱意啊，是吧？你身体没有不舒坦的地方让你一个月花两三百块钱吃保健品，你说那都是骗人的，是吧？哎，所以更多的在咱们国家现在这个形势下，更多的还都是以病而养啊。虽说吃保健品是来防病的，而更多人是拿保健品治病。咱们就说说中风病的高发人群，以及得了中风你能不能好，是不是啊？和哪些因素有关啊？得了中风找算命先生，你算算我能好不？算命先生是会开药啊，是会保健呢、啊、是会点穴还是会调养？你问算命先生你能不能好，你咋不问问跛拉盖能不能好呢，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是吧？内行看的是门道啊，那个外行人他只能看热闹。今天呢说说啊血压、血液、血管这三个因素，它是因为什么破坏而形成中风的，是吧？第一条咱们就先说这个血液吧，是吧？原来都是先讲血压讲血管最后说血液，咱们今年改改习惯，先说说血液。我们说的血液是人生命的物质基础，血液当中承载着温度，承载着营养，承载着能量，是吧？血液的有形成分叫血细胞，是吧？其中水分占到 90% 往上，对吧？啊，所以人是水做的，那是一点儿不假的。但是就是这水，是吧？就是这什么呢？哎，至柔至刚的水啊，它承载着我们的生命。水里边放糖叫糖水，是吧？人得病了打针，你那瓶子里边挂的葡萄糖那叫糖水，是吧？哎，人跑肚拉稀了你得喝盐水，为什么呢？啊，因为电解质紊乱，补上盐防止你脱水，防止你继续跑肚拉稀。所以水呀、啊、润万物而不争啊，啊，水是了不得的，是吧？那么血液当中的水分高达 95% 往上。那我们今天主要研究的就是我们血当中泡在这个水当中的血的有形成分啊。首先是红细胞， 是吧？我们说贫不贫血，说谁呢？都说红细胞呢，是吧？这个红细胞，它能携带氧气，啊，能携带氧气。这个血红蛋白呢，能携带糖分，携带能量。所以贫不贫血，看红细胞，看血红蛋白。得没得糖尿病，看你血红蛋白的含糖量。健康人的糖化血红蛋白在 6%、5%， 达到 7% 了，你这糖化血红蛋白含糖量太高了，叫糖化血红蛋白超过 7% 了吗？怎么的了？糖尿病了，是吧？那么如果你是个糖尿病病人了，你能使你的糖化血红蛋白达到 6.5%， 我告诉你，你糖尿病就是控制理想，是不是？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还有呢，还有白细胞，啊，现在好多人白细胞低，是吧？啥意思？没抵抗力啊。所以得了病就得打针，得了病就得打针，是吧？你这样的人呢，他没有抵抗力。白细胞叫生命卫士，所以啊，平时健康状态白细胞不用高，你得个病不发烧，你白细胞怎么升高啊？所以得个病发高烧，那白细胞升高，对不对？哎，你人就有抵抗力。得病老发低烧，那你白细胞升不上去，你人就没有抵抗力。今天既然说到这个免疫力，说到白细胞了，再多说一句，说说那个淋巴。淋巴，淋巴也是人的免疫器官。好多人一说淋巴结，是吧，就非常的憎恨，是吧，甚至把它当成了病。啊，淋巴是人的免疫器官，是吧，啊，你是好人，淋巴不收拾你。你是坏蛋，淋巴就跟你殊死搏斗。最后呢，形成淋巴结，是不是啊，同归于尽，形成疙瘩结，被手术割掉。你光割淋巴结，你造病的原因不去掉，那你淋巴结就前赴后进的变成结节死掉，是不是？所以说外科手术割淋巴结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找原发病啊，找原发病，这个是关键啊。因为今儿呢，咱不是重点讲免疫力，咱们今儿要说中风和血液的关系，所以红细胞白细胞我就都不重点讲啊，我们重点讲血脂，啊，血脂，啊，血脂当中大家很关心的就是什么胆固醇，是吧？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是吧？总胆固醇，是不是？还有什么呢？甘油三酯，这是血脂当中的分类，是吧？我们也不想细讲，为什么呢？说细了也没有用。啊，我专吃哪个药就是降低密度脂蛋白的，我专吃哪个药就是降总胆固醇的。你真当你吃的那些化学西药是狙击手呢？指哪打哪呢？别做那个春秋大梦。你之所以高脂血症能调到正常，你那些降脂药，是吧，哎，你那些西药，甚至我不客气的讲说我们吃这些中药，你都是个媒介，最后能化掉油脂起作用的还是你的五脏六腑。这就应了我那句话，天底下没有治病的药，更没有治病的保健品。我们所有吃的保健品和药之所以能起作用，你都是个粮草菌，最后起作用的是你体内的胆汁儿，是吧，你体内的消化液，你体内的肝脏的运化和代谢。你不要认为是药在起作用，是药物作用于内脏，让人的细胞活化酶在起作用， 所以我这个人，我为什么反对乱用药？为什么反对多吃药？药吃多了会把人吃的中毒，会要了命。是药把人的命给要了吗？不是，是药物的错误作用把五脏给搞乱了，五脏功能消耗殆尽，而后才要了人的命。最后吃药打针吃的都不好使了，五脏六腑不干活了，那不就是元气大伤，百药不灵，五脏报废的阶段吗？所以能五脏六腑自食其力的事儿，你就别让药物去干涉，是不是？哎，我们说了，人类有着共同的理想，是吧？什么共同的理想？咱们就别说全世界了，咱们就说说咱们中国人，咱们自己个儿独立，是吧？没有说谁我就想当寄生虫啊，爹有妈有不敢自己有。你以为当富二代那么好当呢？是不是？当富二代的最不愿意听人家喊他富二代，啥意思？我寄生虫啊，是不是？我爹我妈有钱我就靠他们，没他们我就废了，对不对？所以富二代是吧，就是一个寄生虫的代名词吗？反过来呢，人到老了也不愿意听，哎呀我就得靠我儿女养老，表面上骄傲是吧，儿女比咱们有能耐，父母是骄傲，但是父母潜在的自尊心也受伤害了，哎呀我到老了自己都养活不了，还得靠儿女哦。你看，所以人呐，最宝贵的最渴望的就是我自己自食其力啊，所以人最珍贵的品格就是独立，我谁也不靠，我靠我自己。哎，这样的人他就是长寿的性格。为什么呢？是吧？靠山山会倒，靠河河会干，你靠谁呀？你唯有靠自己，你自己有战斗力，那就是你的免疫力，所以这是独立，是吧？那二呢，自由。什么叫自由啊？是吧？就想去哪儿去哪儿，是吧？但是这都是相对的啊。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叫自私。什么样的人自私啊？自己顾自己叫自私吗？不叫。为了自己舒服限制了别人的自由啊。你看当儿女的，哎呀我得上班啊，我那孩子得让我爹我妈给我看着，六七十岁了给你看孩子，你把托儿费省下来了，你自由的可哪瞎撩啊？你自由了，你限制了父母的自由，这就叫自私，是吧？人都说养儿不教父母之过，没听说过养儿不教爷爷奶奶的过，没那个。所以爹妈给你看孩子，那是咱感情触到了隔辈人啊。爹妈不给你看孩子那是应该的，你能养活你就养活，是不是啊？你自己生的孩子养活不了，你送我这儿来，你养活不了自己，你先把自己养活，你生孩子干什么？是不是？所以这个和前面讲那个叫独立自食其力是自由的结果。哎呀我得出去旅游去，去吧，自己能挣钱旅游去吧，不行我妈不给我钱，你看你不还寄生虫吗？所以好多人说，哎呀我那个大学毕业了我想创业啊，我爹我妈不给我自由，给你什么自由？你有能耐你自己创业呗。你所谓要的自由是建立在从爹妈兜里抠出来钱的自由，那叫自私。所以呀，自由的意思是啥？就是你自己能干啥干啥，你别指让别人，不要为了自己的自由老去要求苛求别人怎么着，这就不好了啊，这就不好了。这是自由。第三句，平等啊，平等。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那细胞和细胞之间，五脏六腑之间也是平等的。那你说你心脏，你心脏君主之官，你多尊贵，别着急，我给你得个肾衰竭，肾脏不干活了，心脏也灭火了， 你说你心脏君主之官你多尊贵，我肺子不喘气儿了给你憋的也心衰，是不是？你说你心脏君主之官你多厉害，我肝血不养你心脏，让你心脏波动无力，跳得啪嗒啪嗒的，让你心梗，让你抽筋儿，是不是？肝脏一生气，心脏血管一痉挛，那就是心梗。所以五脏六腑，表面上我们给大家讲说五脏，是吧？皆兄弟，五脏君臣，好像啊，各有各的位置。那君是皇帝，臣是臣子，那皇帝肯定比臣重要啊，你重要。臣不让你君活，你君活不了。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那水和舟就是平等的，船在水上游那是平等的啊！你不要认为我船在水上我就比你高一等，那来吧，给你船折个让你沉到水底，你不就低一等了吗？哎，所以都是平等的。那说这些干什么呀？说这些和血脂有什么关系？关系密切。你理解了这些，你就不会跟我钻牛角尖，胆固醇高怎么办呢？我那个低密度脂蛋白高怎么办呢？怎么办？平等的啊，平等的。所以是吧，血脂对人体是有益的，有血脂你才有营养，有血脂的人你得病了，恶性病不吃饭你能多活几天，叫能量储备够，够消耗的。有血脂的人你得个病你好得快，为什么呢？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有能量你才能打胜仗。而血脂过低的人营养不良，同样不吃饭你先病倒，你先饿死，天冷了你先感冒。所以说那些健美运动员身上一动动全是嘎的棱子肉，我讲过这个课啊，叫有肌无脂，有肌无肉的人啊，只要一变天他们先感冒，只要一得病他们不容易好。为什么呢？这些人为的把人的脂肪全给消耗掉。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人就是一个平衡体，脂肪多少肌肉多少，是不是？你是体力劳动者，那你就肌肉肌多点，是吧？肉少点。你说我天天闲着，那你就肌少点肉多点，就这么简单。所以好多人羡慕，哎呀，那个健美运动员那个肉太漂亮了啊！我们这个不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健美运动员的只有靠天天那么运动，天天那么消耗，身体才适应的给他长出一身棱子肉，没有脂肪的这么个形体。如果有一天不锻炼了，如果有一天不去那种变态的生活了，他也和咱们正常人一样生活，不去拼命的消耗那个油脂，他的油脂就长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只有长出来的肉的人，肉和就是肌肉和脂肪达到一定比例平衡的人才是正常的人。我讲过呀，女孩过度减肥不孕症了，为什么？脂肪没了，雌激素没了，月经没了，生什么孩子？女孩过度饮食肥胖不运动，脂肪太高了，雌激素也没了，也不生孩子，卵泡不发育了。所以肉多了是病，肉少了也是病。所以今天通过这档节目就告诉大家，别把胆固醇当毒药，别把胆固醇当毒药，别把脂肪肝当肝癌，不要小题大做啊！我们大家已经知道了它的害处，我们还一定要知道它的好处，这样我们治病的时候就不会痛下死手，就不会矫枉过正，是不是？所以一定记住，血脂不是越低越好，因为人把血脂搞得过低的时候，当你停了西药，血脂会报复性的升高，就是吃西药降成低脂血症的，低血脂的，你一停药先得脂肪肝， 为什么呢？因为身体被这种药物变态性的压制下，血脂都化了，人体就处在一种缺脂状态。等到你一旦停了药物，没有药物干涉了，身体说哎呦赶紧恢复吧，一下子恢复高了，你就成了高脂血症。这也就是降脂药吃了有效，停了无效，停后反弹的作用。所以我们吃保健品，我让大家吃山楂丸，好多人说是降脂的，我还给那些干吃不长肉的人吃。所以中医中药的方法，它没有降也没有升，它是在平衡调节，只不过是在你高的时候它帮你降，在你低的时候它帮你补齐不足，赶紧恢复平衡。所以什么是平衡？叫适者生存。人活得最淤作的状态，这北方俗话啊，人活得最舒坦、最淤作的状态、最舒服、感觉第一的状态，就是最健康的状态。绝对不是把化学指标都搞到正常，是不是？我们也听到这样的消息了，是吧？80多岁、70多岁，我所有指标都正常了。你这个好，所有指标都正常的好，和你感觉上能吃能喝能走能睡、精神百倍的爽，它是对应的，它一定是对应的，一个先一点，一个晚一点，那是这么过程。所以降脂药不是降得越快越好，也不是降得越低越好，是恢复平衡就好。所以有人就问我啦，我那山楂丸和那个三七银杏茶多酚能一起吃吗？能一起吃吗？啊，我说旅游啊，最好上云南，四季如春嘛，美。说如果旅游呢，带个云南又加个福建，是吧？都能一趟玩的，你说你身子骨还行，你玩不？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没病吃山楂丸没坏处，也在促进平衡，代谢掉多余的痰湿嘛，是不是？所以二者共同服用是个锦上添花的作用。本来三个月好的，现在两个人干活一个半月干完了，是不是？那有的朋友说，那得了，那我再多吃点，让那10天干完，是吧？一个工程队啊，盖一个房子需要一个月，因为人手不够嘛，来俩队是吧，20天能干完，你来10个工程队能3天盖完吗？是不是？那3天盖完的是塑料大棚，是吧？是豆腐渣工程。所以做任何事都有它的最佳的代谢状态。所以脂肪肝你再快好也得3个月2个月，你想加速，对不起，加不了。所以啊，山楂丸和三七银杏茶多酚，它俩的作用有重复，但是是不同的，是吧？你说我吃三七银杏茶多酚，我想减肥，减不了，减不了，因为它是降你血液当中的油脂，是吧？它是增强脑供血，增强你的记忆力。三七银杏茶多酚的适应人群是高脂血症，是吧？糖尿病、脂肪肝、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是吧？这是他的人群。而相比较而言，山楂丸，就我老早给大家讲的不花钱化血脂这个，是不是？原来是1块钱一包，现在得10块钱一盒了，是吧？啊，原来吃一个月几块钱，现在吃一月得几十块钱啊。大山楂丸1天6丸化脂肪肝，吃山楂丸健胃消食，但是有一条，是吧？我们胖子吃山楂丸吃完了饿，饿了还要不要吃饭了？不能再吃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吃多了得的病， 吃完山楂丸之后有饿的感觉，你不吃东西了，你这种饿的感觉就在自我消耗，它在吃你体内的油脂，你就可以胖子变瘦。反过来呢，瘦子长肉，是吧？我吃两口饭就饱了，干吃不长肉，是吧？那我吃山楂丸之后呢，也饿，还要不要再吃了？是吧？也不要再吃了。啊，为什么呢？恢复了你这个饿的功能，你明天再吃，你运化功能就提好了。你说我吃山楂丸有饿的感觉，我再吃，吃到不饿，你把刚刚恢复的脾的味觉，脾的那种什么呢，胃气知道饿的感觉给化没了，也补上了，那你明天照样吃了还是不吸收。所以呀、养生疗法回归自然的道理就在这儿，就是恢复我们五脏的独立，各有各的自我功能。这个独立不是自立门户啊，叫五脏六腑全自动，自己干自己的，